回銮游浮地，极目还方尘。范仲交二响，法日转双轮。宝刹摇成露，天花尽春足。未配兰油小，无丝柳上新。圆光低月殿，碎影乱风云。对此流余响，超然离俗尘。这里是唐诗地图，我是田阳。最后代表节目编辑于达、程涵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华夏文明千年世，江山处处有唐诗。您现在收听的是《唐诗地图》， 欢迎收听《唐诗地图》，我是杰克唐。今天我想为您带来初唐时期的著名诗人卢照邻的诗作《致陈仓小情望京意》。扶蜀驱飞船，出秦带小粮。雾敛长安树，云归先帝乡。涧流飘素墨，岩井矮珠光。今朝好风色，眼看即天妆。卢照邻是初唐时期著名的诗人，出身于幽州范阳的豪门望族卢氏家族。他曾经深得当时的邓王李元裕的赏识，被聘为邓王府的典签，也就是王府内掌管机要文件的秘书。邓王时常指着卢照邻对他人说道：“此乃我府中的司马相如，其器重之情可见一斑。”公元663年，卢照邻被提拔为益州新都尉，任所在今天的四川成都地区。他在这个职务上工作了六年，之后奉旨返回京城。这首诗据说就是写于卢照邻从成都返京的途中。诗名中提到了陈仓。陈仓古称西国，是周秦文化的发祥地。公元前687年，秦武公在此地设立国县，后来又将它改名为陈仓县。今天这里属于陕西省宝鸡市的陈仓区。古人常言，蜀道难，难于上青天。从古时候起，中原通往四川盆地的道路最便捷的便是自陕甘地区经陈仓向西，通过散关之后再折向西南抵达汉中，并最终通往成都平原。由于地处交通要道，陈仓自古便有大量的故事流传下来。这其中最有名的自然要数汉高祖刘邦的明修栈道暗渡陈仓。后汉三国年间，诸葛亮几次北伐中原，也都曾取道于此。公元234年，这位鞠躬尽瘁的汉丞相武乡侯就病逝在距离此地不远的五丈原。到了唐代，这里更是成为沟通长安与四川的交通枢纽。诗人卢照邻自四川返回京城长安，势必要经过这里。如果将时间向后推移，到了安史之乱爆发之时，唐明皇逃往蜀中避难， 无疑也是从陈仓这里经过的。回到本诗，诗中所描述的是诗人在清晨途经陈仓地区，远眺京城长安时的景象。诗歌的起首两句点名的时间恰好在拂晓时分，接下来提到远眺长安方向，所有的景致都笼罩在晨雾之中，河水潺潺激起乳白的泡沫，山峦叠嶂笼罩在早霞之中。诗人不禁在结尾感叹道：今朝好风色，眼看即天妆。其实以实际距离推算，今天宝鸡到西安的直线距离超过了150公里，即使在空气澄清的唐代，想一目远眺上百公里恐怕也不是件易事。诗中所描写的诸多美景，更多的应该是源自诗人的想象，或是对都城往昔景致的回忆。即便如此，这首诗仍然称得上是写景诗中的佳作。扶鼠驱飞船，出秦带小粮，雾敛长安树，云归先帝乡，涧流飘素墨，严景矮珠光，今朝好风色，严看即天妆。这里是唐诗地图，我是杰克唐，最后代表节目编辑于达、程涵感谢您的收听。 环环相扣的情节，跌宕起伏的故事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光影流声。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，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，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。 等等，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，这是一档文化节目，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。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，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，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，有故事，有内涵，有品味。2018年每天早上8点到8点半，北京故事广播，风从哪里来？ 然后啊

也渐渐浮出水面。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林小冉为您倾情奉献《逐浪计划》，演播小敏。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情感，一段岁月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看那微笑能解析啊。